会议要求，一是对审计查出问题，有关地方和部门要抓紧制定台账，落实责任，扎实整改到位。国办要将整改情况纳入重点督查内容，加强跟踪督办，坚决纠正整改中推进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整改结果于今年十月底前报国务院，并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公开。二是抓住重点，严肃查处，以儆效尤。审计发现违规倒卖大宗商品、偷逃税款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这些问题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侵害了国家法定税收的基础。国务院成立专门调查组，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什么层次，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依法依规，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抓的抓，绝不容忍，绝不手软。对恶意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从重打击，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三是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强化制度执行和审计督查等监管，做到标本兼治。四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让人民过好日子。尽管当前财政形势向好，但压缩三公经费不能放松，要严肃财经纪律，不得违规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五是以确定的减税降费、稳岗扩就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等措施要落实到位，管好用好民生资金，绝不允许侵占挪用，保证公共资金、公共财产安全，向人民负责。会议指出，加快发展农村寄地物流是推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内需潜力的重要举措。一，要促进农村电商与寄地物流融合，发展专业化农产品寄地服务和冷链仓储加工设施，助力农产品销售。二，要分类推进快递进村，加快农村寄地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更好发挥市场力量和邮政在末端寄地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企业驻村设点，提升快递服务水平。三，要深化寄地领域放管服改革，取消不合理限制，鼓励发展农村快递末端服务，降低寄地成本，加强寄地物流服务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国中央统战部14号在京组织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相关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开展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汪洋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这一课题开展调研、协商建言，具有重要意义。要吃透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精神，不断深化对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要坚持问题导向，选取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持续调研，集中攻关。要立足党派团体的实际和特点，做到建言建在点子上，协商商在关键处。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调研成果，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务实中肯的意见建议。民盟中央建议实施大延边大开放国家战略，更好发挥延边开放平台优势。民建中央建议出台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意见，畅通国内大循环。致公党中央建议充分发挥双循环关键区域先导优势，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格局调整。台盟中央建议加快杨浦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鼓励台资企业更多参与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无党派人士建议统筹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市场力量，补强创新链，升级人才链。尤权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与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2916亿斤，比2020年增加59.3亿斤，增长2.1%，夏粮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夏粮播种面积达到3.97亿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3.44亿亩，比2020年增加了300多万亩。夏粮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势头，首次实现恢复性增长，这是夏粮总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稳住粮食播种面积，中央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从今年开始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同时，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一分钱，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粮食绿色高质高效行动资金、社会化服务补助等均有所增加，一系列扶持政策有力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夏粮单产再创历史新高，每亩达到367.7公斤，比2020年增加3.8公斤，实现连续3年增长。其中小麦单产每亩增加4.2公斤，单产水平稳步提高，这是夏粮总产量增加的又一主要原因。夏粮单产增加得益于中央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目前全国已建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主推了114项实用增产技术，小麦基收率提升至98.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今年是小麦重大病虫害重发年份，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及时安排近30亿元资金投入防控，农业农村部门加密监测、分区布控、分类施策，使得病虫损失控制在了5%以内。不仅损失降到最低，还保证了小麦质量。同时，由于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夏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夏粮质量指标明显好于常年。 中央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今年首次把粮食产量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赢得了主动。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医者仁心赵昆仑，守望生命为高原的吴天一。 吴天一，新疆伊犁人，今年86岁。1951年，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党中央号召，来到青海支援大西北建设。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我觉得我有责任。一个立志走的医生，就是我从事这高原医学的研究，保证高原人健康。 1978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1979年至1985年，他主持了历时7年之久、覆盖10万人之众的高原病大调查。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哪个地方比较偏远，我就到那去，只有那里才是藏族真正适应的高原的环境，取得资料是最有科学价值的。 吴天一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他的足迹遍布青藏高原，遭遇多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让吴天一险些送命。 伤筋动骨100天，我到106天，又在阿尼玛卿雪山下的马背上出现。应该说我当时浑身是被他疼了，带队了，但是科研不能耽误。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吴天一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14万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有国家支持，我一定能做出成绩来，今后还应该做一下高原人群大健康的这个提高生命质量的这个科研工作和实际的医疗工作。 致敬经典，国家大剧院复排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昨晚与观众见面。 2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田玉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演职团队共同为观众演绎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感人故事，使观众在经典唱段中感受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豪迈情怀。 我特别的激动，整个场景太震撼了。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对党的情感，对人民这种爱。 1991年，改编自同名电影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首轮演出，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戚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的典范。 30年后，国家大剧院汇聚了国内一线主创进行复排制作，利用 3D 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让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 首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通过自己对人物的塑造创造了这样的艺术高峰。30年后我们的复排呢，他们创作出来的经典的角色我们应该要继承过来，更重要的是能够传递下去。 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演出将持续至7月18号。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并公布中国运动员基本情况和报名参赛情况。 据介绍，此次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4岁，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运动员中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其中131人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98%。运动员中有11个项目的24人为奥运会冠军，其中19人为里约奥运会冠军。 我们所有的队伍都整装待发，中国运动员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完成这次奥运会的参赛目标和任务，展现出我们运动员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风貌。 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报名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其中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攀岩等满项报名参赛。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不断丰富和发展治疆方略。新疆有效保障生命权，尊重保护自由权，切实维护公正审判权。新疆各民族具有平等的地位，共同参与国家事务。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各民族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幸福生活。白皮书介绍，新疆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白皮书强调，新疆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截至7月1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01例。截至7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4亿剂次，达到14亿201万9000剂次。 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7%，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比2019年同期增长27.1%。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82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9.4%。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33.9万件，商标注册372.4万件，其中国外申请人在华发明专利授权5.4万件，同比增长30.0%，在华商标注册量为9.0万件，同比增长7.5%。我国营商环境对外企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将于7月启动。湖北省、上海市建成了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在市场运行初期，仅在2000多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间开展配额现货交易，预计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 我国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运行稳健，六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328.8万亿元，同比增长9.2%，保险业总资产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六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率1.86%，较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控。由各地和军队系统推荐的322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明天起在中央主要媒体和重点网站集中公示。本届评选表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条主线，选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全国道德模范。中国记协今天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研讨会，围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新闻战线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进行研讨交流。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1东盟伙伴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总台与来自15个国家、33家媒体及机构的近100名中外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加强媒体合作、推动区域发展主题展开对话。论坛发布《加强合作共同宣言》，指出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媒体应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推动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708,6096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042,92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391万，死亡病例超过60.7万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说，上周美国有45个州的新增病例比前一周高出至少10%，34个州高出至少50%。密苏里州等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疫情恶化严重，感染群体趋于年轻化。密西西比州自7月初以来，住院病例数增加了1倍多，重症病例中还包括10多名儿童。13号，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6,660例，日增确诊连续7天超过3万例，累计确诊超519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50例，为今年4月以来新高。英国医师协会主席纳格保罗13号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全面解封英格兰地区的决定不负责任且毫无道理。韩国14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615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新高。韩国近期感染德尔塔变异株的病例数迅速增加。韩国政府14号宣布，从15号开始上调非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至第2级，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此前已上调至最高级第4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4号表示，东京奥运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致力于举办一届安心安全的奥运会。85%入住奥运村的人员都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几乎全部赴日国际奥委会工作人员都接种疫苗。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12号在与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会谈时表示，重视同中方加强奥运合作，衷心期待东京奥运顺利交棒北京冬奥会。两场奥运都取得圆满成功。东京都14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49例，为今年1月22号以来新高。东京都政府称，东京都的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对俄罗斯政策已经被证实完全破产，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效果。里亚布科夫说，西方国家没有将俄罗斯视为平等的伙伴，而美国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